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、宋景辉、钱建荣、张三。 好啦， 大家好。 咁啊，我哋新嘅Jingle 啊，咁啊，多謝都阿龍啦，係嘛？咁因為以前個Jingle都用咗太耐啦，咁我哋都變一變啦。嗱，咁啊，今日咧就人丁啊單薄，咁啊唯有揾啊我哋嗱，我坐喺我中間呢位咧就叫李永亨啊，咁佢自稱叫李四，又有張三又有李四， 張三李四啦。 咁啊，咁宋主委喺边咧？宋主委咧，原来就入厂就做手术， 食得好过头啊！ 系啊，咁啊，七月啊做完手术，咁啊，因为个医生一打啊劏开个肚啊，哇， 肚满肠肥， 即系唔可以一次过做晒，咁啊分开两次做，咁所以咧七月份做完，咁啊九月份就再做，咁啊稍早时间啊，我哋宋主委就俾咗 WhatsApp 我，佢话就手术顺利啊，咁啊即系 咁仲唔翻，仲唔过嚟做节目？ 咁都要俾。有 入神啦，希望佢做下康复，希望佢做下康复。 系即系喺条血管度撑两个支架都系一个手术嚟嘅。 希望做下康复啦。 咁好啦，咁啊，阿钱兄就仍然系紧即系做紧博士论文，我都唔知佢做到几时啊！好啦，咁啊嗱，交代晒啦，咁啊，所以咧就咁啊，阿李永亨就啱啱上个月系嘛，喺呢个日本 系冇错， 咁啊同太太咧就去日本咧就。有一个叫前同盟会寻找前同盟会的足迹之旅啊，咁啊，即系话去到呢个日本咧，揾即系以前同即系后来嘅中国国民党啦，咁啊，即系同盟会喺里边，即系喺日本究竟留低啲咩足迹咧？咁啊，即系呢个我哋阿李兴咧就去 行一个转 啊，走一个转，咁啊，即系到处走去睇睇。咁有多啲所謂遺跡咧，都已經不復見噶啦。咁啊，但系咧，一陣我哋再講啦，係嘛？喂，咁好啦，嗱，我哋係立法會選舉完翻嚟第一節啦。咁即係上一集咧，就因為選完之後，咁啊有多啲 前後工作啦， 選後之後即係啲報告啦。咁所以咧，就我哋上一集就停播咗一日啊。咁好多人都嚟關心我，佢話：喂，咁啊，連連南。郁文选唔到，天天南系咪停啊 ？My radio 咪执啊！屌嗱，我话俾大家听啊，冇呢回事，千祈唔好咁谂啊！即系郁文，即系唔能够连任系一回事 ，My radio 继续存在又另外一回事啊！天南仍然存在都系另外一回事，咁所以咧，天南咧今日仍然继续为大家广播嘅。咁好啦，咁啊，喂，立会选举都吓咁啊，我哋都有系咁议啦，都帮郁文啦，咁但系即系毕竟系大气候吓，咁啊，同埋其他小气候吓，即系一齐嚟，咁啊，令到呢次咧，郁文就唔可以连任，咁但系。如果对我个人嚟讲，郁文唔可以连任都系一件好事嚟嘅。喂，老人家真系无谓喺个议会里边仲啊，即系呢个青筋暴现，走去啊同呢个咁嘅废嘅政府就同佢嘈啦。即系选啲后生，咁既然有咁多后生仔咯，咁等啲后生仔去继承。如果可以嘅话，继承衣钵啦，系嘛？即系啲狗官喺晒面前，咁你啲后生仔咪识得点闹啦？咪虽然未必有郁文嗰种词锋厉害啊，口舌辩级嘅一啲才华，咁但系 佢系真系有理有据嘅。 咁后生仔嗱，喂，我觉得到咗呢个时候咧，郁文嗰啲咁样嘅有理有据咧，屌你即系直情系即系借古奉今咧，铿锵有力啊等等，学富五居，可能都未必有用啦。 你对住一个咁无耻嘅政府， 系啦，对你等啲咩僆仔咧就上去啊，即系 冲一冲， 打柒佢好乜都啦。 咁所以我话咧，而家我哋嘅时候唔系需要有一个讲道理，系需要咩？嗱，我哋以前你 朱宝正啊，朱宝正啊， 系啦，即系80年代中后期台湾一个政治人物啊，朱高正。啊，咁佢就喺立，即系台湾立法院咧，大家见到咧就又跳上主席台，又掹咪又 成，啊、就又开始嘅，掟台啊，掟凳啊，乜都嚟啦啊！咁嗰阵时嘅所谓朱高正嘅现象咧，就系、是、嗱，即系闹嗰啲老立委啦，老个国代啦，老不死啊，直情即系侮辱嗱。 台灣人即係或者中國人啊嗰時咧，中國人即係嗰個念啊係掛唔住啊，大佬哇屌我一把年紀，即係我半生為國。我俾你班吳家產係咁鬧，我邊有面做落去先得㗎？咁所以咧，咁啊結果就係即係各大代表自己結束自己啦，係嘛？即係咁啊， 立委亦都全面改選啦， 增補選啦，咁跟住就全面改選啦。 增補選係之前已經有㗎啦。 咁啊，即係嗱，增咩叫增補選咧？即係話死一個咁就喺翻佢嗰個。譬如你是四川咁，喺翻四川同鄉會裏面咧，又揾翻個出嚟咧，就係即係頂位咁好啦。咁啊，令到有好多即係黨外啦，後來嘅民進黨咧就即係覺得唔公平啦。屌你冚家產，你咪即係萬年國會嗱，就萬年國會任嚟。喂，咁你即係我要你四川嗰啲人死 Q 曬，咁我即係我先可能有機會喎。咁所以咧就廢除咗啦，咁啊全面改選成個國會，咁就一人一票咁。喂，嗰陣時。讲紧都二卅年啦，二卅年前啦。咁好啦，咁嗰啲即系老国代、老立委，即系佢顶唔住呢啲咁嘅羞辱，咁啊，梗系又系自己结束自己生命啦。嗱，而家对住香港呢一班吴家产咧，我觉得就呢招就用唔到嘅。即系呢班吴家产咧，就即系佢哋冇中国人嗰种廉啊，吓 嗰种口硬无耻嘅， 系口硬无耻、寡廉鲜耻啊！即系我哋用啲比较更加 咁啊！我始终觉得咧，系嗱，大家未做过，咁其实而家对要对嘅面对嘅唔止系政府官员，咁系功能组别呢班咁口硬无耻嘅人咧，其实咧就真系我哋都要系要对付下嘅。 系啦，嗱呢班咁样嘅功能组别啦，咁啊，即系呢次咧就我哋当系非建制咁。咁啊，连埋即系呢个直选咁就有19名啦，系嘛，咁啊另外就有11位咧就系呢个功能组别嘅啊，包括呢个超级区议会嘅三位啦，咁啊加埋咧30席咧就系非建制派啊，咁啊即系希望呢30位非建制派能够喺而家呢个咁。即系，我都讲唔清楚呢个议会系算咩现象啦。即系希望喺呢个咁嘅议会里边能够有啲作为啦。因为 你有咗功能组别喺度咧，你系冇作为嘅。但我哋喺今次选举里面咧，功能组别未开波已经赢你12-0啦，有12个自动当选。以12个功能组别咧，你系非。所謂是親共之人咧，你根本連提名都攞唔到嘅。 建制派啦，即係等於建制派啦。即係如果我哋即係而家一般嚟講就叫建制同非建制派啦。以前有咩泛民，有咩激進啦，好啦，撈埋一堆啦啊！咁總之咧就非建制嘅，咁就有30隻。 我就唔會中呢個共產黨，我就唔會叫建制嘅，依啲親共集團。 係 唔係建制嚟嘅呢班？係親共集團。 咁好啦，咁就。嗱咁而家就已經講緊又話一開呢個立法會一開羅，咁就又話要呢、這個查呢個 UGL 啦，即係呢個梁振英事件， 一定唔過噶。 啊，唔知過唔過啦，因為咧嗱，如果非建制咁有30席，咁就自由黨，自由黨有4席好似啊，咁變咗34席咁咁佢哋應該建制派， 你要係兩個嗱要兩個功能組別兩個功能組別同埋直選咧，兩邊分開點票嘅。 好似呢個唔使嘅，呢個唔使嘅，因為佢重大法案先至係分開點票嘅啫嘛。即係呢啲即係呢個全體委員，即係全體會員。 唔係你係議員議案定係嗰個係 議員議案嚟嘅？ 議員議案咧，佢就係要係。應該睇先， 應該夠嘅，應該夠嘅。嗱，即係而家總之嗱，咁佢建制派應該有一個就會上去做大會主席啦。咁就即係話34票就對34票對冇喎，冇啲咪34票，34對35。咁即係話，如果喺建制派嗰度唔知點樣掹到一票翻嚟咧，就分分鐘可以過啦。咁好啦。我哋唔好理佢過唔過啦，咁總之對呢個梁振英都係一個非常之大嘅壓力啦，因為畢竟係啱啱一開羅，咁就要搞壇咁嘅嘢，咁唔過又好過，過梗係過癮啦，唔過咁亦都令到呢個梁振英好頭 痕。今個會期裏面咧，即係今屆嚟講咧，議員嘅議案咧應該就冇一個會過到嘅。 如果嗱俾我讲咧，其实呢个立法会咧，根本就唔好同佢讲，唔好同佢客气。其实就低温就要同佢拉布， 我唔理你乜 Q 嘢法案抌上嚟，屌你！我总之就拉到你天荒地暗，拉到你班建制派都怕晒。嗱，呢次建制派仲少啲人添啦，系嘛？咁啊更加二流会啦，系嘛？总之拉到你政府要跪低为止。即系我唔理你咩民生议题啊，咩紧急议题啊，咩政府部门拨款啊，咩悬崖啊，你唔理你啦。总之你第一条法案冧抌上嚟咧，我就同你开始拉，拉到你政府跪低为止，要咁样先得。屌啊！我仲今日仲听到一啲非建制人就话啊，我哋都会分开嘅。如果系啲民生问题咧，我哋都唔会拉噶啦，扑街啦咁就系嘛？即系。而你根本就係呢個議會已經唔去到冇得救嘅階段咧，其實你應該 day one 就 day one 第一條就要同佢拉，唔好同佢客氣，係嘛？就要你呢個特區政府就要跪低，你唔跪低咪拉咯，係嘛？你第二條、第三條，我睇你一個會期裏面即係四年，阿梁振英可能到出年三月都冇得做啦，係嘛？咁總之就喺梁振英嘅年代裏面，你冇一條法案能夠可以順利通過嘅話，咁你先得噶嘛，大佬。即係你要同佢咩又講民生又成，你唔好同佢講呢啲啦，係嘛？佢咪同你玩咯，又唉，我又排後又排前，諸如此類。好啦，咁呢個會未開以前咧，咁又整咗個朱凱迪啦，係嘛？咁我哋頭先食飯都講過，喂，朱凱迪呢壇嘢究竟想點先嚇？咁、啊、你政府究竟？你個立場係點先？你而家又揾又係去到保安局咁啊？呢個梁振英話同呢個朱凱迪啊通過七分鐘嘅電話，咁究竟件事解唔解決到先？你日日咁樣保護朱凱迪行出行入都冇意思嘅喎，大佬係嘛？咁你係咪保護佢一世咧？咁你保護唔到佢一世，保護到佢四年任期，咁佢可能我大家嚟試下一屆佢輸 Q 咗，咁啊你唔保護佢先？咁系咪佢四年之後俾人斬就冇事先？ 俾人感覺好似翻翻去五六十年代啲黑暗時期啊！ 唔係，所以即係政府係要連根拔起，究竟呢件事所謂何事？究竟邊啲人喺後面搞鬼？喂，政府嘅權力咁 Q 大條，你真係你啲咁樣嘅官商黑鄉係咪？屌我要勾起你條筋用乜嘢啊，大佬？我一鑊撬起你成班產你都得啦，係咪？你政府有冇咁樣嘅？魄力同埋有冇本事？因为当初你梁振英落区嗰时候就靠呢班吴家产保护噶咯，咁而家呢班吴家产而家同你要你找数啊，大佬吓，咁你敢唔敢拉佢先？喂，当初屌你老爷子落嚟嚟呢个咨询会嗰时候，边个同你挡子弹噶？边个同你开路噶？俾你咁悠哉悠哉行入个会场里边噶？咪就系我哋咯。咁你而家唔使找数啊？咁所以即系呢单嘢。我睇都好难，好难收科。短期里边我唔知道最后点收科啦，系嘛？本来14000个呢个公屋单位，变咗4000个咁啊。嗰、那个大嘅停车场又唔敢喐，咁我唔知道即系政府最后点搞啦啊！即系你够唔够收翻个停车场，起翻14000个公屋俾人哋啦啊！咁啊，嗰三条呢个非原居民嘅围村，你仲够唔够胆拆咧？啊！呢啲冚唪唥。新的一屆的政府 肯定會拆 新的一個立法會就會即是很多東西就搬上台了，如果你不跪低的話，我覺得即是不應該是沒有一條法案給 他通過才對的。好了，香港我們很少說的，我們通常都說台灣的事，不過就新鮮滾熱辣啦，又鬱文又沒得連任，那變成我們都要有些即係關於立法會嚟講下啦， 好多人而家先至話啊，鬱文學點好點好啊，學好你唔出嚟投下票。 呢啲又係即係百年之後當思我啦，唔使百年啦，幾日之後當思我啦，係嘛？嗱，唔緊要啦，我都係鬱文，即係咁辛苦都無謂啦，即係真係好好地係做一個評論員啊，即係作育下啲後輩英才，咁即係唔好喺嗰個。政治圈里面那些混水里面打滚啊，哎，真的抽身出来看得清楚一点还好过啦。有个议员什么身里面呢，很多东西你又不可以畅所欲言，是吗？喂，你做一个评论员就哪个都闹得的了，屌我都说你郁闷你70个议员你得罪了69个，你哪有运行的，是吗？屌，那你现在好了，你抽身而出了，你70个议员可以得罪70个，是吗？那就没什么包袱，做一个评论员就什么都得。喂，我哋一转就转去台湾先啦。今日呢、這个9月12号晏昼2点钟，20000人齐集喺呢个 海達格蘭大道、啊、即是總統府前面那條大馬路抗議，抗議什麼春啊張三兄？ 抗議乜嘢？啲人話佢哋無無聊聊，唔知做乜嘢啦嘛。 阿喂，無聊都兩萬人。 阿谷媽都出嚟講啦，你哋班人無端端冇都冇啲法治精神啊，唔睇下個法治，我哋嘅制度啊，唔相信係制度，得閒又出嚟呢個遊行示威咁樣。 嗱，我順便講講啦。嗱，而家即係海達格蘭大道咧，就有65個團體申請咧，就會 排住落噶， 即係個個禮拜咧。即係都唔係個禮拜添，可能分分鐘即係 一個禮拜幾日嘅， 一個禮拜幾鑊噶啦嚇，一路排住耐咧，都有一團體咧就會去呢個海達格蘭大道，即係向呢個總統府啊，向呢個蔡英文總統咧就係、是示威嚇，係 唔 係 抗議搞噶 嚇？咁、啊、我唔知啦，係咪？總之即係而家啲團體就排山倒海咁嚟申請， 好似又有啲係中南部一啲， 唔理佢哋咧，唔理佢哋又失目魚啊！屌你有咩石斑啊嗰啲，乜 Q 都嚟噶啦嚇，啲農產品啊嗰啲。 今日咧咁就係一個係一啲旅遊業界嘅人士嚟嘅，咁啊再上個禮拜係軍公教啦，咁今次咧就係旅遊業界，咁旅遊業界點解話要出嚟抗議咧？ 嗱，旅遊業界咧，咁就因為呢、這個今年啦520咧，就呢個蔡英文上場之後咧、嗯，就喺佢嘅演辭裏面咧，冇提到呢個承認92共識。咁、嗯、就其實之前咧就已經傳聞咧就話，如果你唔講92共識咧，大陸咧嘅旅行團咧就會開始減少。咁啊，當時咁啊，梗係唔會一減就減到冇曬啦。咁而家漸漸地咧就浮現到咧，咁就嚟到呢個7、8月咧。咁嗱，官方嘅數字又冇減人啊，即係仍然我哋有咁多旅客嚟台灣， 賺錢仲賺多咗 噶，係啦，仲賺多咗200億添啊！即係比上一年嘅 同期 係啦，上一年嗰個計劃咧就係、是、賺多咗200億。咁但係業界就話：喂，屌你嗰陣時我哋即係講導遊啦，係嘛？喂，我哋一個月接3個團、6個團大陸團，屌你而家得一個團。有啲人冇啊，有啲人坐咗據聞，有啲坐咗兩個月都冇一個團。咁好啦，咁嗱，導遊冇生意就自必然係旅遊巴都冇生意啦，旅遊巴冇生意就梗係酒店冇生意啦，酒店冇生意就餐飲業冇生意啦， 所反應啦 嚇。咁、啊、即係成即係台灣香港一條龍咧，一條龍都冇生意嚇。咁嗰啲咩禮品啊，咩伴手禮啊，嗰啲咩土產啊，嗰啲咩玉石啊，個個都叫苦連天。好啦。政府話唔係，屌我哋嗱冇嗱誒數字就話跌咗15%啊，就計到7月份為止， 旅客少咗 嚇，咁啊大陸旅客少咗， 嗯， 又唔係、哦，我哋呢、這個即係東南亞、東北亞，即係東南亞就講緊馬來西亞、新加坡啊、泰國啊、越南啊，咁嗰啲咧好多旅客嚟、哦，東北啊、日本啊、韓國啊，好多旅客嚟、哦，歐美都好多旅客嚟、哦。嗯，咁計個數字嚟講，我哋係應該即係唔會比舊年差㗎喎、哦。咁點解會冇生意㗎？咁佢哋政府都問點解冇生意。咁而家其實啲業者就問點解冇大陸客。嗱，好啦，我哋如果講大陸客，當然香港有好多即係本土派啊，覺得係啦。咁佢哋話：屌你唔啱咯，冇本咪寧靜啲咯，係嘛？日月潭冇咁嘈咯。嗱，嗰陣時呢、這個阿里山係每一日有200架旅遊車衝上去，哇！屌你睇日出都冚家鏟，鬼咁多人嘅，屌你嘈生曬。咁而家就得翻1團2團，冇咯，寧靜咯，係嘛？喺呢個日月潭又好，喺呢個阿里山睇日落，你又睇日出，咁咪啱咯，啱 feel 咯。好啦，咁即係呢啲當然係啦，台灣嘅一啲有啲人咁講啦，咁香港有啲本土派，我相信都會 buy 呢一套嘢嘅。 咁咧今日咧就有人做咗個喺網上啊，做即係整啲圖啦。 嗯， 咁佢就話：，官方數字話今年頭7個月咧。是觀光的收入是多比舊多200億喎、哦，你哋呢班人究竟上街做乜嘢啊？ 係啦， 好啦，就啲人就跟住好多人就係啦，呢班人即係 食飽飯冇事哦。 係啊，咁、啊、有啲人 抗議一下， 有啲人就話咧，你即係你點解你冇公開？你乜你渣啊嘛？ 係 啊，但有人咧就講啦，點出點。 如果真係賺多咗兩百億，點解小英要攞三百億出嚟救救市啊？救呢個觀光業咧？點解呢個阿賴神啊、阿谷媽佢哋要去大陸嗰度拉客咧？嚇、啊，咁呢個點解釋啊？咁樣？ 嗱咁啊，所以即系话咧，呢啲嗱大陆个旅客少咗，呢个系事实嚟嘅，系、嗯、咪？即系你无需要即系用咩数字讲啦，我哋唔好讲啲数字啦、嗯。虽然数字会说话，但系数字都会作假噶嘛，大佬、嗯、你唔知点搬嚟搬去噶嘛。嗱、嗯，我哋睇一个比较容易睇到嘅现象啦。嗱、嗯，咁啊有多啲旅客嚟到咧，就喺呢个高雄啊玩一轮先。嗯咁高雄咧有一個叫六合夜市啊，我相信啊，即系張三去得多啦，咁樣我 去過一次咋， 去一次咋，我都兩三次咁啊。如果我哋嘅年代冇六客嘅時候咧，都算係比較逼嘅、嗯、啊。當然冇呢個台中呢個乜鬼啊， 紅 甲夜市咁逼，咁但係都係即係叫做摩肩接踵啦。嗯咁有六客之後就更加水泄不通啦、嗯啊、直情係即係。插入嘅，最近就係有啲電視台影咧呢個六合夜市咧，就係即係揾啲機關張數咧都數唔到兩個嘅、嗯嗯嗯、上幾集啊，四海哥都講過啦，佢、嗯、都去過呢個六合夜市話、嗯，喂屌冇人嘅，冚家產揾機關張數唔到幾個嘅。咁 頭先我哋又睇到啊，真管主啱今日就有高雄， 係啦、啊， 咁佢鋪咗相出嚟啦，咁啊兩個地點，一個就小港機場，咁我成個大堂咧就望埋就。淨係見到啲車，嗰啲咩車啲行李車啊，行李車仔就望唔到 人， 望唔到人嘅。另外一張咧就喺高雄車站望埋咧， 冇人嘅， 係啊，一條直線五十公尺係喺車站裏面啊，兩旁係冇人嘅。 嗱咁即係話咧，嗱事實上陸客係少咗，咁當然如果你話喂陸客少咗，我哋吸引多啲其他嘅歐美啊、東南亞、東北亞啲旅客嚟，係咪好咧？咁當然嗱，如果數字可以填補翻嘅， 絕對啱嘅。 即係我老實講，我都唔係好中意陸客，屌嗰啲即係啲橫蠻無理啊、唔排隊啊、打尖啊諸如此類啊嗰啲，我哋都好憎。但個問題喺呢、這個。其他地區的旅客未補充上去之前，而陸客又不嚟，咁你好啦，啲業者咁點生存先？咁有啲評論員啦，我前嗰兩日都聽到另外啲評論員就話：，屌咁你，喂呢啲嘢唔係包賺喎，大佬係嘛？你睇唔清楚個前景，賣咁 Q 多旅遊包做乜春先得㗎？咁咪抵你死啦！嗱咁呢個咧，我覺得。 嗱，依句本來啱，嗱，依個係啱嘅。但有一點，而家因為政治因素引致佢哋嘅依個業界衰落。嗱，咁依個就是政府嘅責任啦。 嗱，呢、這個嗱呢、這個咧就啱一半啦。嗱，因為喺2014年9月15日啊，蔡英文講過咩咧？佢話將來我哋民進黨上場，我包保陸客不但唔會減。是仲会增加添，佢仲话，因为陆客嚟台湾旅游是在我任内，即系陈水扁年代，2007年嘅时候是同大陆倾嘅，所以咧，我上场之后绝对唔会减少陆客嘅来台。喂，你讲完呢啲，咁嗰啲人觉得，屌你拍晒心口啦，吴家产，咁我梗投资啦，系嘛？因为嗰阵时我惊，喂你陆政府上场之后。唔知道會唔會變噶嘛？咁你而家拍曬心口，哇！咁嗰條你同呢個大陸簽訂呢個旅遊議嗰個協議，原來你出面噶，原來你係始作俑者嚟噶，咁我梗係信你啦，大佬。咁我咪投資咯，係嘛？好啦，一投資撲街啦，520之後就插水啊！咁而家有啲業者就叫懸崖式跳懸嚇、跳懸崖嘅，即係好多今日 即好似清水斷橋斷崖咁樣，一落去已經係幾百公尺深，跟住落去海入邊入知幾多百。 今日兩萬幾個業者咧，裏面包括啲咩咧？咁旅遊巴啦，係嘛？咁有酒店啊、導遊啊等等啊。張三有個老友，有個學友係咪學長啊？有同學就係呢兩日翻咗嚟香港，咁佢仲喺台灣都做導遊嘅，咁翻嚟做一春先得噶。 佢我咪翻嚟做乜嘢？都成嚇冇團帶啦，都成個幾兩句冇團帶啦，咪翻嚟咯。 嗱咁樣即係你又見到咧，係真係慘淡經營嘅嚇，即係台灣嘅旅遊業界，即係你話喂一條龍喂屌嗰啲。 都是一条龙服务来的啫，包括这个酒店旅游巴到这个卖啲土产嗰啲餐饮，都是他们大陆那些人在台湾开的公司，即是他们赚晒的，根本就即是一般民众是没有收益的。那这个呢就我觉得就讲得太过尽头得滞。喂，你去日月潭啊，冚家铲卖茶叶蛋，个阿婆都卖到几只啦嘛，系咪？即系喂，你睇下嗰啲嗱，喺日月潭呢个文武庙对开，咪好多咁嘅茶叶蛋卖啲土产啊嗰啲嘢嘅。咁如果陆客咁对佢哋有冇帮助咧？夜市咁佢哋夜晚又逛下街，咁系咪对啲铺头都有啲帮助咧？牛肉面嗰啲，喂嗰啲唔会一定系，喂嗰啲都唔系一条龙服务噶啦，系嘛？即系。你话你要将佢冚唪唥归咎系一条龙服务，然后民间完全冇得益咧，我又觉得即系言过其实啦。即系你等于 槟榔妹都买多几个槟榔啦，系嘛？ 槟榔妹我唔知喎，大陆人中唔中食槟榔啊？ 佢中意睇槟榔妹啊嘛， 睇槟榔妹冇问题， 唔系都会买啲嚟试下嘅。 即系嗱，你等于香港咁啦，香港好多旅游，即系嚟香港旅游嗰啲都系一条龙服务噶啦，系咪？即系特登去完红磡嗰啲珠宝店。咁就左兜右兜，就特登唔兜呢個彌敦道嘅。屌你唔好見到，哇！係，屌你咩彌敦道原來都有金鋪噶， 仲平噶。 咁我要落車嗰度望望咯。啊，盡量左兜右兜咧，都避開彌敦道呢啲咁多間啲大型連鎖金鋪咧，呢啲金標鋪咧係避開佢嘅。啊，咁即係唔好俾你見到。咁好啦，你就算避開呢啲，咁佢哋都會行下廟街啊，行下呢啲即係橫街窄巷啊，佢哋都會揾啲嘢食，喂，對呢啲鋪頭都不無幫助嘅，係咪？咁我始終都覺得係喺你未招攬到其他地區嘅客源，而大陸係停客嘅話咧，喂，你個中間呢個咁樣嘅空白期，呢、這個空窗期啊！边个保先？好啦， 咗东欧嗰种所谓休克治疗法，先置之死地后生。 好啦，咁而家嗱系啦，咁啊，而家就蔡政府出笼啦。佢话喂嗱，我咧就预备咗300亿，呢300亿咧就俾业者咧、业界咧就系、是、啊，可以提高 到啊寒冬先， 提高呢个产业嘅水准。啊！即系话，妖你间酒店咧甩甩漏漏，咁你借咗笔钱翻嚟，你咪起到个冠冕堂皇咯，金碧辉煌咯，系嘛？嗱，咁即系改善佢哋嗰个产业，提升嗰个升级啦。好啦，咁又鼓励咧呢个国内嘅旅游啊，即系做多啲主题嘅一啲旅游地方啊，譬如啊点样揸牛奶啊、牧场啊、蝴蝶啊诸如此类， 即系提倡呢个糖水滚糖鱼 系啦。咁就即系话咁，你南部嚟北部，北部去南部、中部咁，即系花莲诸如此类。咁我借啲钱俾你哋咧，去吸引其他省嘅县市嘅人嚟咪得咯。好啦，呢、這个糖水滚糖鱼，咁系咪真系可以搞得掂咧？系嘛？咁因為當時我哋仲有位啊，即係喺香港過去嘅成功大學呢位梁文滔教授，佢就提倡就係話，即係本土旅遊啊，佢曾經啊揾啲即係糾集咗一啲支持者咧，唔知加加唔知有冇十個八個咁啊，同佢一齊喺台中又遊行，就話誒，我哋要支持本地旅遊，撲街啦，係嘛？本地旅遊都解決唔到嘅，有啲嘢係咪？你糖水滾糖魚滾嚟滾去都自己錢，喂呢啲錢啊，梗係街外錢最好揾噶啦！呢啲錢就梗係喂啲歐美人士嚟就梗係最好啦。好啦，咁而家又講另外一個例子咯。嗱，即係話咧，如果大陸個旅客咧，每一日因為大陸嚟台灣嘅旅客咧，就通常就係8日。七夜嚇，咁佢哋著船全個省都去暈曬嘅，即係由高雄一路到台中咁住住啦，花蓮咁啊兜個大圈咁樣，咁佢哋咧平均一個人咧就使千幾蚊。咁好啦，而家我 千幾蚊咩紙先？ 千幾蚊應該係台幣啦，應該台幣啦。 點知啊？ 唔知啊？美金啊？ 應該就唔係台幣啊！千幾蚊台幣好少嘢嘅啫。 我又冇睇清楚喎，我冇睇清楚個幣值喎，唔緊要啦。我哋當佢係咁先啦，當佢係一個幣值啦。歐美、東南亞、東北亞嚟嘅旅客咧，就一日大概係使500-600蚊。喂，屌相差，我當你1000蚊為界啦，你當100，即係唔見咗一半。咁呢啲可能真真正正係落到去呢啲民間嚇。咁但係個問題咧，嗱呢啲人咧通常咧就第一次嚟或者第二次嚟咧，都集中喺北部嘅， 即係等於你，譬如你去到外國旅行，你去到巴黎咁，你都係喺個巴黎嘅啫，法國係咪？你唔會走咗第二度噶嘛，係咪？咁即係你一定喺個首都或者喺一啲比較交通便利啲嘅地方去玩噶啦。咁外國遊客一樣嘅，即係韓國、日本、馬來西亞、新加坡呢啲嚟到台灣或者美加歐洲嗰啲旅客嚟到，都係集中喺北部。咁其他啲縣市咧就其實冇得益嘅，花蓮、新桃園嗱呢啲係宜蘭呢啲冚唪唥都係啲災區嚟嘅，即係喺而家呢個旅遊業嚟講災區嚟。咁呢一扎人應該點樣去度過呢個寒冬咧？真係唔知啦。咁好啦，咁啊蔡政府諗咗條橋咯，佢唔緊要，我哋咧組個團去大陸咧，去招引啲陸客嚟 賣台。 嗱，我姑且唔好你哋問問題先啦。喂，屌你！你即係而家咧就係根本係即係氹住嗰啲業界，你係當啲業界無知嘅。陸客之唔嚟台灣，就並唔係佢唔知道有個台灣，而係佢想嚟係大陸唔俾佢嚟啊嘛，大佬。咁你想去招乜春夜客啫？係咪？嗰啲客話俾你，我真係好想去喎。咁但係喂，大陸政府唔俾我去喎，係咪？即系屌你即系你组个团去招客，咁你都要招得到先得噶，系咪？你唔系话嗱，我而家有 招得到，但系嚟唔到咋？ 有500个话嚟，咁你听日就嚟，或者台湾呢边咧，同佢有一个方便入境手续就嚟到。而家唔系啊嘛，系出境出唔到嘛，入境入唔到嘛，大佬系嘛？所以呢啲本末倒置咧，就氹住啲人先啦。咁所以我估即系旅游业都系大镬噶啦，系咪？喺短时间嚟讲，咁可能啲唔知啦，可能啲300亿里面抌咗落去，会有啲嗱，佢有其中一项咧就转业啊，即系话屌你唔好做呢行啦吓，你攞住呢啲啊，借住呢啲钱咧，你真系转行啦，你唔做导游。 做咩啦？ 唔知做咩，我唔知 道。当日点解扁去搞呢、這个陆客来台？其实咧，陆客来台咧，啲人就成日闹啊，卖狗卖台啊，引入呢个大陆人啦、啊。其实呢个系最先开放咧，即系正式搞大咧，就阿扁搞大。点解？因为 2007年咯， 吓就系因为当时咧。岛内嘅经济咧下滑非常犀利，先引入。 等于香港2003年一样啦，2003年有个咩 CIPA 有咩自由行啊，又诸如此类开放香港嘅观光一样啦。 点解佢哋呢班人做呢个旅游业？因为佢哋当时冇第二样嘢做嘛。同样而家你叫呢班人转业，你岛内嘅经济有冇咁多个 有冇啲行业俾佢做啊？ 系有冇咁多先？ 系咯，有咩工啊？ 系啦，我哋系咪休息阵间先啊？ 咁所以就即系拭目以待啦。究竟呢300亿抌咗落去啲业界里边，帮唔帮到佢哋啦？咁我哋下次我哋又翻嚟再讲过。